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30而立，与你相爱。为庆祝奥迪进入中国30周年，8月份任意品牌旧车置换购买奥迪，即赠奥迪自行车一辆。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畅快的泼酒大战，嗨爆的 DJ 音乐，璀璨的灯光盛宴。9月22至24日，房山长阳莱恩堡葡萄酒嘉年华，让您换种方式体验葡萄酒的魅力。咨询热线8036-0997。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8月20日，涿州市召开重点项目及征地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王印清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深化与企业的战略合作，推进总部基地设施建设，统筹安排，靠前指挥，发展壮大经济基础，提升区域竞争力。市领导陈宇、周林伟、王志前、李庆杰、李庆林、赵玉芬、李鹤群出席会议，高新区、松开区、经开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王彦青指出，要坚持以项目为载体，以功能为导向，深入推进协同发展，各级各部门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把工作做实，制定工作任务目标，稳步推进各项工作。他强调，项目建设工作千头万绪，涉及多个领域、多个部门、多个环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既定的任务目标，认识再深化，力度再加大，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市长陈宇指出，各相关单位要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加强上下沟通协调，抢抓重大发展机遇，找准在项目建设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解决措施，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会议，并就重点项目和征地工作推进讲了具体意见。8月18日，保定市召开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攻坚风暴电视电话会，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等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增强四个意识，强化政治担当，要突出问题导向，从严从快整改，要坚持举一反三，提升环境质量，要亮剑问责追责，整治突出问题，要加强宣传引导，凝聚全民力量，通过精心、精细、精致、极致地开展各项环保工作，使全市党员干部共同打赢风暴行动攻坚战，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电视电话会结束后，涿州市立即召开会议，对环境保护督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对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涿州电视台携手佳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

北京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8月26号至8月28号，七夕购车享最高30,000元优惠，零利率，低首付，到店还可享用全方山最美味的上品西餐，活动购车送价值1000元影楼摄影消费一次，快来抢购吧！销售热线6137-7777。 全新帕萨特，您的升舱计划，最高享12,000元置换补贴及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更有领尊版新上市，舒适升级一步到位。详询 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元购房100%获批，一人投资3代永居。8月希腊免费考察团出发在即，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牵手，牵手，我的热情却迷雾。 安静，不必记挂，几多誓言也安天命，来吧是你影啊，是你影啊，若你未忘情，爱却是无形，爱却是无情， 还着小装开心，跟穿 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胡同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爱困。 伸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

像我曾经是少年。 既然遇见

夜，而你的脸颊像田里熟透的番茄。你突然气里笑了，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雨下渐灭，我的爱溢出就像雨雪，燕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隔一点，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只是在我时的眉眼，转眼我的爱溢出就像雨 全都留给你，我只会带走旧回忆。明天的我应该往哪里去？我觉得无力，冷冷的天空飘起雨，世界大地让我犹豫。 想永远